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筹委会23号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美国地区筹委会20号宣告成立，由实践6·15共同宣言海外委员会、美国地区委员会等在美国的各同胞组织和个别人士组成。在这之前，旨在圆满举行全民族统一大会的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加拿大地区筹委会15号宣告成立，为圆满举行民族大会，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上述海外地区筹委会表示要求南朝鲜当局不要对全民族统一大会设置人为的障碍，而要尽早对全体同胞日趋强烈的祖国统一热望作出回应。